的爱的就是你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朱棣觉得自己不含糊，两个人就在河边上站到一块儿，一伸手差多了，就见这位这斧子跟半拉圆桌子面差不多少，夹钢板斧，斧上挂风啊，柔柔柔，寒光缭绕，碰上就完了，把个朱棣打的虚虚带喘，自有招架之功，并无还手之力。朱棣一看不好啊，36招走为上计，是拨马便跑，顺着这河边这3000多当兵的可倒了霉了，让这帮土匪一哄而散，剩下车辆马匹军需用度全叫人家给截获了，让人家撵的是四散奔逃，叫苦连天。所幸呢还没有几个死的，咱们不说别人，单说那个黑脸的强盗拍马抡大斧子，是紧追朱棣不舍。朱棣骑的这匹马是黄骠马，那要说那不秦琼才骑黄骠马呢，哎，马差不多都叫那个名，这可不是秦琼骑的，这也是一匹透骨龙宝马良驹。可有一样，这些日子人不得战饭，马不得草料，就是宝马填不饱肚皮也跑不快，冷不丁这么一跑，这匹马4条腿还抽筋儿，没跑出5里地去，马失前蹄，扑通，整个把4殿下从马上给掀下去了。这下可把朱棣给摔坏了，枪也撒手了，脸也抢破了，要没有头盔护着，甚至把脑袋摔漏了，燕王就觉得嗡，脑袋响了一声，咕噜咕噜，在地下轱辘出1丈多远，想起也起不来了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那黑脸的强盗就赶到了。说时迟那时快，马到近前，他把大斧子往空中一举，朱棣你给我在这扔斧子，唰一声是抡斧便砍。就在这一刹那，朱棣想起点事儿来，想什么呢？临死我也得把话说清楚，我也得弄个明白鬼，你说就这么胡了八度，连自己都对不起呀。假如说要有阎王爷的话问我怎么回事，我都难以回答呀。想到这儿，朱棣强大精神喊了一嗓子，等一等，府下留情，小王有话要说。这家把斧子擒住了，你有什么话说？ 哎，英雄， 咱这么办吧，你说你是劫道的，我是过路的，咱把官不官搁在一边，你不就是为的是东西吗？一人怕了一人也就是了，如今我败下来办不成吗？我跟你远日无冤，素日无仇，你这是何苦呢？其实燕王问的有道理，这话也多余问，哎，但是这话还问对了。这黑脸的往左右看看没人，把大斧子往身后一背，殿下，你是不是糊涂？干脆我让你当个明白鬼，就跟你实说了吧。 哦， 愿闻高论。哎，不是什么高论，就说点实在话吧。我们俩呀，不是什么山王，这哪来的土匪呀？你没看我们脸上抹黑灰吗？我们是化妆改扮。我姓孟，我叫孟通，那个红脸的姓焦，叫焦亮。我们都在大帅韩金虎手下官拜总兵之职，这次奉了娘娘的密旨，元帅的令箭，在此截杀于你。话可都说完了，你就闭眼吧。这小子把板斧往空中一举，要杀死朱棣。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，突然有人喊了一声：呀，呆，住手！我看你敢砍王家千岁，某家到我了。哎呦，就这一嗓子，好像晴天一个霹雳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声音一落，这人的马就到了。这马像旋风一样卷到这黑脸土匪头子的面前，把掌中的蛇矛枪一晃，哎，就是一枪。这土匪头子一看，如果斧子落下去，自己这条命也交代了，赶紧把板斧抽回，使了个怀中抱月往外招架，开呀！铁矛和板斧碰在一起，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。你说这一下多大劲儿，把这土匪头子震的摘两摘，晃了两晃，这匹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倒退了七八步。他强打精神，双腿夹紧马的两肋，这才没掉下去。什么人？甩脸观瞧，他看呢，燕王也没闲着，双手拄着地，长起身，抬起脸儿，也要看一看。一看来的是个黑袍的小将军，人长得黑，马也黑，使的家伙也黑。就见这个人平顶身高八尺左右，在那时候八尺就算矬子，五短身材，车轴汉子，圆蓬脸，方脑门，扫帚眉，钢铃眼，趴鼻梁子，方海口啊，光嘴巴可没胡，头顶冰铁盔，体挂冰铁甲，外罩皂罗袍，胯下大黑马，掌中蛇矛大铁枪，在鹿皮套还背着一条打将的铁鞭。四殿下不看则可，一看可把他乐坏了。来的这个黑脸的小将军是谁呀？正是小太岁长恒。在前文书咱们说过，长恒是常遇春的孙子，常胜的儿子，常茂的侄子。 在正月十五闹花灯的时候，他帮助过燕王打死国舅马兰之子马德江，大闹南京，为这件事惹了大祸。幸亏十王千岁胡德海从中想办法救他不死，朱元璋赦免他无罪，把长恒撵到府里头。等长恒回到府里头，他爹长胜、母亲孟玉环可吓坏了，把长胜绑起来这顿揍啊。长胜指着他鼻子说，人家都说养儿养女防备老，我可缺了德了，养出你这么个惹祸精来，你这要捅了娄子，葬成大祸，咱们全家就得灭门呢。放地下的祸不惹，你惹天上的祸呀？你不知道韩马两党专权吗？为什么你把马德江给打死？哎，奴才呀，我非打死你不可。哎，这长恒呢还不服气儿，在那儿跪着，一边擦眼泪，一边跟他爹辩理：“爹，你儿子做的哪不对呀？那马兰的儿子马德江，正敢在灯会上抢男霸女，胡作非为，难道我就瞪眼不管吗？您不是常教育我要替天行道，除霸安良吗？怎么轮到时机，您就不这么说了呢？再者说了，他还打燕王，那叫四殿下呀，我能看着不管吗？你儿哪点做的不对？”几句话把长胜说的没词儿了，最后把家法放下，嗨声叹气：“畜生，你还小啊，人生这些错综复杂的道理你哪懂得呀，从今以后不许你离开家门半步，如果再要出门，小心我打死你个畜生。”就这么把长恒给软禁起来了。可以后呢，长胜用耳朵一摸，现在皇上越来越不像话，中山王徐达的死，刘伯温的出走，忠臣被害，一宗宗一件件接二连三屡屡发生，长胜就感觉到自己也不太平。他一看皇上变了，怎么办呢？跟夫人孟玉环两口子商量商量，为了避免非灾横祸，决定让长恒离开南京，一旦身遭不测，老长家没有挖苗断根，夫妻决定之后把长恒找来，向他说明一切。长恒一听傻眼了：“爹娘，我上哪儿去？”“给你写两封信，一封信到雁门关找你爷爷常玉春呐，第二封信你找你叔叔常茂，就是离开南京就行啊，孩儿啊，你千万听话。”长恒一听说不让他在南京待了，找爷爷跟二叔去，他挺乐。就这么样，把行程将用之物都准备好了，偷偷的离开了南京。长胜这个决定是非常对的。在长恒走了不几天，京里就发生了炮打庆功楼的事件。长胜、长林是在京的老长家，全死在庆功楼。就这长恒算没叫人害了。小长恒在半路上听说爹妈都死了，痛断肝肠啊，顶盔贯甲，罩袍束带，他非要杀回南京给一家人报仇。后来冷静地想一想，办不到啊，好铁能打几颗钉啊，何况自己是肉人呢、啊、现在南京那是在韩马两党的控制之下，就凭自己谈何容易。后来长恒一想，得喽，干脆我就奔北地燕京找我二叔常茂去吧，让我二叔领兵带队杀回南京，给我爹叔叔报仇雪恨。 长恒是哭了好几天呢，最后情绪才安定下来，急急赶路赶奔北地燕京。说来也巧，在路上正碰上四殿下朱棣，那块连喊带叫把他给惊动了。他仔细看，哟，这不是四殿下吗？他怎么上这儿来了？长恒催马摇矛来到两军阵前，这才把四殿下给救了。咱们书接方才，那山大王也认识长恒，他一看是长恒，把他吓得拨马要走，那哪走得了？这小太岁长恒那脾气就像他爷爷年轻的时候一样，沾火就着啊，还眼冤翻，横毛就追。也就几个回合，蒋他就走马活擒，把这山大王往嘎鸡窝里头一夹，哎，小子，你给我下去！扑通，扔到燕王的面前。紧跟着他跳下征驹，把山大王的叛甲套解下来，把他给捆上了。正这时候，那红脸的山大王赶到了，一瞅他哥哥被人抓住，不由得火往上撞，抡斧就砍。长恒赶紧窜上大黑马，挺矛接战，五六个回合也把他走马活擒，把这两人都抓住。当兵的是乌合之众啊，全都傻了眼了。长恒说的明白，哪个过来敢抢救，我先把他们俩掐死。这俩小子吓得直叫唤，谁也别管我们，别过来，谁也别过来。单说长恒下了马，把四殿下给扶起来，先见了君臣之礼，这也顾不得说别的。燕王乐的嘴都闭不上，拉着长恒的手，长将军，若非是你前来救驾，我命休矣。哎呀，您别说了，这叫吉人自有天相。咱们就说眼前的吧，就这俩小子多缺德，您说吧，是抠眼睛，是挖心，是把他们大卸八块，微臣马上我就动手。朱棣一想，可够狠的这位啊。那么合计合计，四殿下来到他们二人面前，一伸手把绑绳给解开了，亲自把他们搀起来。朱棣说了，二位将军，如果我没记错，好像你们对我说过，你叫孟通，你叫焦亮，在韩金虎手下官拜总兵之职，对吗？一点不错，一点不错。好，远日无冤，素日无仇啊。二位啊，我哪点得罪你们了？大概没有吧。你们是上命难违，不得不这么办呢。小王岂能怪你们？今天把你们解开，赶紧逃命去吧。长恒一听，是什么？费了这么大劲儿给放了？殿下，这使不得，使不得！这俩小子狼心狗肺，哪能放呢？放虎归山，必要伤人。哎，小王话一出口，绝不更改。二位将军，逃命去吧。孟通看看焦亮，焦亮看看孟通，他俩心里一想，四殿下真是好人呐，这才叫有道的明君。就我们两个人的所作所为，说什么也不能活。你看人家多懂人情啊，先替我们两个想，可不是吗？我们跟王爷有什么仇啊？这不是韩金虎逼的吗？县令我们在一个月之内把燕王的人头给摘回去，说什么有人头在，我们俩能升官，要杀不了燕王，就杀我们两个人。妈，这小子有多缺德呀？这不强人所难吗？逼得我们昧着良心干这种缺德事儿。现在燕王把我们放了，这人多好啊。可他们两个又一想，我们俩上哪儿去？ 就这么回去交令啊。韩金虎把那猴眼一瞪，非宰了我们不可。不行喽，归路是没了。两个人小声一商议，干脆就保燕王千岁一块扫北去得了。商议多时，两个人二次跪倒，磕头都带响啊。王家千岁，罪臣该死，罪臣该死，我们不走了。王爷，您方才说的话不多，可说中了要害了。我们确实是被逼无奈，跟您老人家一点仇恨没有。既然您肯于放我们，我们不能回去，带着手下人马跟着您一块扫北，您看如何？把我们收下了吧。燕王这阵正缺人呢，咱没说过吗？3000军兵都是老弱病残，能打仗吗？孟通、焦亮手下的人有600-700人，都是精壮的士兵啊。这要编在队伍之内，那可力量可足了。燕王满心喜悦，点头答应。二位将军无不嫌弃，小王答应便是，谢主隆恩。两个人又磕了顿头，这才站起来，然后转身见长恒。他俩见着长恒有点打怵，头发根发炸，直起鸡皮疙瘩，要想笑比哭都难看。长将军，我往后咱们就在一起了，您多关照多关照。停着，把俩小子吓得一哆嗦。长恒把眼珠子一瞪，我告诉你们啊，燕王千岁法外识人呐、啊，哎，这就叫人证。明明的要你们的命，没要。你们可记住，人心都是肉长的，从今以后不准变心。如果有三心二意，就是燕王千岁不要你们的命，从我这也说不过去。可知道我长恒的厉害？知道，知道。长将军，你放心，我们是铁了心了，一定保燕王千岁到底，俘获与共，口不应心，叫我们死得乱刀之下。两个人磕破中指，起了誓了。在那个年头，信迷信，要起了誓，就有人相信了。长恒这才放心。孟通、焦亮把燕王千岁扶到马皮上，转身赶奔河套，就见孟通把双手往嘴里一插，站住站住站住站住，一打口号，时间不长，人马集合齐了。当兵的一看，这怎么回事儿？怎么两位总兵官跟燕王他们凑在一块儿了？大伙赶紧列队集合。燕王叫长恒，把手下的散兵也全都集合起来。但是现在的数目不足3000了，也就是2600-700人，那些人上哪去了？找不着了。由于时间紧迫，也无暇去寻找了。孟通、焦亮站到队伍前面，当众公布：各位，从今以后，我们哥俩要保着燕王千岁前去扫北，有乐意跟着的我们欢迎，不乐意跟着的我们不强迫啊。这块有的是金银财宝，你们拿着可以各自回家。现在我们可保着燕王千岁起身了啊。当兵的一听，这才明白怎么回事，可绝大多数乐意跟着去，也有那么少一部分个别的不乐意跟着去。这帮人偷偷的商议商议，这就要散伙。长恒立马横毛在旁边看着，你们要干什么？难道说给韩金虎送信儿去不成？他把掌往空中一立，才引出群雄聚会，倒反韩金虎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有过多少 在昨天，有过多少朋友，仿佛就在身边。 相逢时 相逢时